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钟树根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，翻嚟咧呢个第二节啦。咁但系咧，原来我忘记咗一样嘢咧，应该同大家交代一声嘅。上个礼拜五咧，其实我已经俾咗个口信啦，呢个钟树根，佢都即时咧应承咗我咧，本来今晚九点半上嚟咧做呢个访问嘅。 嗯， 点知咧星期一话口未完。我都未準備，佢就原來咧就已經好有禮貌咁話俾佢聽咧，今晚咧就唔好意思啦， 嗯， 就嚟唔到。 你有冇覺得俾人利用咗啊？ 冇，因為我老實講，我哋即係將心比己，即係喂佢都已經講咗好多嘢㗎啦，佢、 嗯、 再嚟咧飲大兩杯咧。系会出事嘅，喂！ 佢嚟到系滴酒不沾， 佢真系好似李波咁俾人挟持翻去咧，我真系陪唔到俾佢老婆噶。 上其实如果你大家网友咧得闲咧听翻，即系上次佢上嚟个 archive 咧，咁其实佢讲嗰几件事好大镬噶啦，即系喂，第一就系其实佢都同意，即系呢个 收翻国民教育， 唔系国民教育， 收翻呢个嘅普教 呢、這 个 TSA 呢个第一啦，第二就是我哋问佢呢个港大校港大校委嗰边咧，即系佢自己去做呢个校董咧，其实佢都同意呢个小圈子游戏嚟嘅， 亦都系乌下嘅自己系， 系啦， 俾人摆上台嘅咁样。 嗱、啊，咁佢亦都认同我哋嘅讲法啦，佢自己唔够奸啦，唔够其他而家即系成功上位嗰啲人奸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呢个就泄露咗国家机密啦，就等于。 所以唔好再 trap 佢 啦。 喂，唔系，但系佢喺香港另一个仲大镬喎。佢讲话佢当年同埋一班民建联嘅市政局议员都否都唔中意杀局噶。 嗯， 咁呢个正自然。 唔系呢个都仲未够大镬。佢最大镬就系咧，佢最近爆咗一个大镬，就系话其实民建联不嬲啊，都系靠呢啲 exit poll 嚟去配票噶啦。即系而呢样嘢。 喂，呢个系阿妈女人嚟噶。 唔系，但如果你佢自己承认咗，讲到明系咁样嘅话咧，其实系承 认呢样嘢， 其实系承认犯法啊嘛。 即系认为香港研究协会系唔应该继续喺票站门口做呢个民调嘅。 因为选举法例系唔俾，即系讲到明系唔俾攞呢啲咁样 exit poll 攞嚟做选举之用噶嘛。 只系可以作为学术研究之用噶嘛。 系啊，嗯、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，你等于公开承认咗民建联多年来即系每次嘅选举都系犯紧法。 所以我就醒啦。我知道咧，即系阿根哥今晚嚟唔到咧，我就话不如咁啦，横掂你都系住湾仔，就今晚我做完节目十一点半，大家食宵夜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唔做老炒花生咧，就可以同阿根哥咧，我哋落去吹水，但系就冇录音啊，冇咁契弟啊，做埋啲嘢，大佬啊，因为我哋嗰啲系即系 free flow， 当系即系参考资料，亦都唔好 call 嗰位钟树根讲嘅，都喺 Facebook 直播 啊，真系大佬。 咁放心，我哋冇李慧仪喺度，系咪？系咪？咁啊，但系我惊，我真系其实。如果係咁快就要嚇、啊、推卻呢個上嚟大軍閥嘅話，係咪其實西環都有聽大軍閥咧？ 我唔知 係咪其實西環聽唔聽大軍閥咧，就等於呢個文匯報聽唔聽大軍閥啊嘛？ 文匯報有聽， 文匯報 成日 call 我嘅喎、 啊。係啦，咁啊此其一啦，即係第二就其實喂佢哋唔淨止聽啊，佢哋睇埋我哋花生谷噶。 系喎，系啊， 即系佢 都睇到佢 call 啊， 即系唔就止啦。 阿周深啊，有时发表啲意见咧，所以你阿昌，你唔好成日发表啲鸠嘢啊，大佬。 佢真系 冇 call 你噶，大佬。 佢真系俾人 call 嘅，大佬。即系呢啲嘢。啲市 民会唔会头条咧？使乜 惊？ 吓，唔系啊，即系我叫你写嘢正经啲，即系唔好谂住玩，以为喺个 group 里边咧，即系俾我屌都唔捻屌嗰啲，你唔好写啊，你唔好学我咁啊。 你写啫，我边有写过啫？ 即系我提醒你啊，起我出个事啊嘛。 咁佢你系过来人啊嘛，系咪？ 系咯，屌真系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咁点搞你契弟嘅？ 嗱，喂，嗱。補充一樣嘢，頭先我哋即係上一節咧就講琴晚嘅辯論咧，即係同阿黃啊， 仲有補充， 有少少嘅。咁你有冇留意到佢哋一個即係死穴咧？就係、是、你一提到呢、這個何韻詩咧，佢哋就三喊其口。 我真係唔明白，我真係想問問你哋。 你兩次㗎啦，嗱，第一節咧就講過就係話咧，啊、哎，我哋時間好緊絀，係咪？第二次即係呢個第二節差唔多臨尾嘅時間咧，你就想 call 呢、這個，即係你講幾個例子啊嘛？點解中國唔可以區隔啊嘛？區隔唔到嘛？第一就係話呢個李波嘛，第二就係何韻詩啊嘛，第三就係核電廠啊嘛。而一講到何韻詩嗰度咧，就話誒、哎，我哋今日唔係講呢個問題，